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今天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今天下午，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召开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来关注一周的治安警情。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今天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和研究中心发布。本次发布的十大流行语为建党百年、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航天、双碳、疫苗接种、双减、北交所、清朗行动、疫苗援助和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航天好戏连台，双碳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北交所的成立有助于校中企业共同富裕，双减政策助力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清朗行动为人民群众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通知，对于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和双减政策衔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知当中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将会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以后方可以恢复备案，未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今天下午，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召开了第一场发布会，主题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全面推动老城有机更新。根据透露，明年西城区将会力争完成14处已经腾退文物建筑的修缮，并将打造一批博物馆聚集区。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西城区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都有哪些最新进展。 西城区文旅局4级调研员林小木他说呢，明年呢，西城区将继续呢精心组织文物修缮，力争的完成晋江会馆等14处已退这个文物建筑的修缮，那么推动呢核心区的贤良祠和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等重点文物建筑加快修缮，实现呢对外开放。另外呢，在这个文物活化利用过程当中，仍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呢有情怀、有专业、有实力的社会机构及民间资本的参与西城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今年呢，实现了新市区泰安里和西单饭店旧址等首批呢6个活化利用项目的签约，那么发布了杨家山祠和绍兴会馆等第二批9个活化利用项目。明年呢，文物活化利用呢将推动呢第一批项目的建设、开放和实施，完成了第二批项目合作方的遴选和签约，同时呢推进文物可阅读计划的实施。也就是说，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呢扫码求实、扫码听史、扫码问世等方式呢，释放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价值，那么讲述呢文物建筑前世今生的故事，满足呢参观者深入了解文物历史文化内涵的需求。今年呢，在305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标识牌显著位置是安装了二维码的标志。那么明年呢，继续完成二维码这个安装65处，实现呢全区文物建筑的全覆盖。那么西城区现有各类博物馆、展览馆以及呢博物馆相当设施呢，一共是83家。那么今年呢，完成了李大钊故居、历代帝王庙的展陈提升，并且对社会开放。明年呢，宣南文化博物馆将完善的展陈的提升，重新对外开放。14、15时期呢，西城区要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呢以中央、市属等一批博物馆为龙头，以区属博物馆为支撑，以企业、社会、街道等各类博物馆、展览馆为补充，构建呢主体多元、内容丰富、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西城区博物馆体系，形成呢像西外地区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主题，什刹海地区形成的是以名人故居主题，大栅栏地区呢形成呢商业文化主题等一批博物馆的聚集区，打造呢博物馆之城。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诈骗警情，上周仍然较为突出，除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将普通饮料包装以后冒充高档药品，专门针对于老年人的诈骗。海淀警方就打掉了这样一个诈骗团伙，抓获了10名团伙成员。民警提示大家，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防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警情。 家住海淀甘家口地区的这个马老先生呢，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呢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客服人员，现在公司呢正在搞这个筹宾活动，由知名专家呢举办这个健康讲座，名额有限，欢迎这个马老先生呢前来参加，公司呢会安排车接车送，凡是听讲座的人呢还能得到一份这个精美的礼品。那么马老先生如约就来到了这家公司，看到前来听讲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一位自称是某三甲医院教授的男子呢，向老人们介绍了他们最新研制的产品，叫这个细胞修复液，说可以有效的缓解老年痴呆等多种疑难杂症。那么很多名人呢现在都在使用，每套呢3瓶，价格呢3000多元。那么经不住劝说的马老先生呢最终也买了一套。那么当老人的子女得知情况后呢，向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民警经过简单的观察，发现这种修复液呢是食品批号，根本不是药品，而是一种果汁饮料。那么民警辗转五省市，最终呢将这个诈骗团伙的10名成员抓获。那么据嫌疑人交代呢，这种所谓的这个细胞修复液呢成本也就20多块钱。经过这个包装以后呢，冒充这个高档药品，以1000多元一瓶的价格呢卖给老年人。到案发的时候呢，涉案金额已经高达10多万元。警情分析就是这样，主持人。 那针对以上警情，都有哪些防范提示呢？ 民警提示大家，尤其是老年人，保健品呢不是药品，要正确认识保健品的作用与功效。那么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手机短信呢，一定不要轻信。要多跟自己的家人还有子女的沟通，身体有病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诊治，切不要迷信这个所谓的这个特效药啊或者偏方等等，以免延误这个治疗的时间。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根据水效标志管理办法和国家节水行动方案，近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水效标志的产品目录》第3批及淋浴器、净水机水效标志的实施规则。淋浴器水效标志实施规则覆盖的产品范围是安装在建筑物内的冷热水的供水管路的末端，工程压力在静压不大于1.0兆帕、介质温度为40摄氏度到90摄氏度条件下的灌洗式淋浴房等卫生设施上使用的淋浴器，不适用于自带加热装置的淋浴器和恒温淋浴器。淋浴器水效标志标注的主要信息包括生产者、产品规格的型号、水效等级和流量等内容。淋浴器水效等级依据国家标准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和水效等级进行确定。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0，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少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鲜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